事事语语，即是阿难及之弟众，得望而来开示默印波登拉尔，兼闻此经了而明目啊，顿悟禅罗，尽修圣位，增上妙理，三类开形，遍除三计，修三六品，未世烦恼。嗱，前边选择圆通之后呢，就阿难证咗呢个初果啊。现在呢，现在开始呢是证呢个二果啦啊。所以呢，遍除三计，修三六品，未世思惑，以事事事以以就是发献这个讲了五个经题之后，献大家以当奉持这个说话之后呢，阿难同埋大众呢啊，当时啊听到佛所开示的默印波登拉尔，就是指啊这个修这个奢摩陀用之而来毗婆舍罗清净修正，这个是属于圆顿的止观。而家话禅罗呢，即是说三观之中最后一观。禅罗分亦叫做思维修，亦叫做正思维啊。有思呢都是邪的，无思然后正的。咁所以六祖大师话呢，无念念成正啊，有念念成邪。而家因为法教阿难他们修这个禅罗的中观，反照自心，不起妄念，叫做正思维。哦，或者翻开来讲呢，正呢就是奢摩陀空观，不取一切法，亦不舍一切法，所以叫做止。啊，类呢就是念念观照，念念观照是属于观啊。正呢所以照空，类呢就是照有，相照空有，不自依空有，叫做禅罗。嗱，响呢个现觉经里面有话，不取正相是奢摩陀，不取幻相叫做三摩菩提，不取奢摩陀，不取呢个三摩菩提，就是叫做禅罗。所以呢，若果只是用这个大乘来讲呢，这部经所开示的禅罗呢，就有世根禅、出世根禅，同埋出世根上上禅。乜嘢叫做世根禅呢？咁凡夫外道唔明白呢个佛法所修嘅禅定呢，就是叫做世根禅。世根禅有几多种啊？有几多种啊？四禅八定。四禅是所初禅啊，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加埋无色界，色无边次、空无边次、无所有次、非非想次啊，加埋叫做八种定，是属于世根嘅禅定。咁呢一个色界里边仲有啲乜嘢？仲有五不宏天三果圣人喺度修嘅，唔属于世间禅。仲有五十下边五十从音波所讲嘅最后嗰两种啊，定性声闻、定性缘觉，都唔系属于世间禅。此外呢，色界无色界所修的都是违背这个圆通，所以呢就是属于世根禅。若果若这个声闻人修这个五停心呢，五停心是什么？不净共数色，共慈悲，共念法，共同埋因缘共。修这个五停心而净得这个禅定，超出三界的叫做出世禅。什么叫做出世上上禅呢？出世上上禅有两种啊，有两种。第一种是 叫做菩萨禅，第二种叫做二类禅。如果菩萨先修空观，现顿根的就修这个色空观，利根就同意这个藏垢，利根修这个体空观，同意这个通垢。当这个空观成，其次是修这个假观，先空次假后宗，叫做菩萨禅。这部经月光童子、弥勒菩萨，他们都是修这种禅定。二内禅呢就不是了，二内禅呢必须要先开现解，然后起现行，最初发心就能够观知法实上的道理。等于哪个观音菩萨、开空众菩萨、药王药上菩萨都是修这个二内禅。现在阿能同埋大众所觉悟的、所了解的亦是二内禅。修这个二内禅呢，众修圣位，就是指这个光位。这个经话呢，阿能嘛，顿悟禅罗，众修圣位。众修圣位是什么呢？是指这个由光位的共行位开始，经过十信的相似位和自行向地的凡正位，最后达到究竟妙觉，先解后修，可得的利益呢叫做增上妙利。阿能呢听了这些道理之后呢，那么怎么心累开盈，天才三计修三六品微细思惑。心累开盈就是说修这个一心三观，心累呢就是三摩菩提，三累是三摩菩提假观，开盈呢是奢摩陀空观。阿能闻法观心，只共现前，因此能够断三计修心六品微细思惑。我们知道见惑是总共有八十八识，初果即刻断，一见到就即刻断。思惑呢，三计九地，每地有九品，而家呢阿能呢是能够断这个三计之中的欲计前六品思惑，正这个二果。三果呢就断这个欲计后三品思惑，正三果。四果呢就断尽色计、无色计八地的九品思惑，所以正阿罗汉果。这里呢是断三计的，能够断尽三计的思惑呢，就可以断除这个驱生我执了。即从坐起顶礼佛，在前面呢就经加赘述说阿能问佛前面所讲呢，他是所得到的利益，听佛所教这个所讲这个经态，还有所讲这个一心三故所修的道理，那他呢就能够心内开盈，断了这个三计修三六品思惑了。那他得到法益之后呢，于是呢就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合掌顶礼二百，合掌恭敬二百法愿，这个是经加赘述。大威得世尊慈音无遮，善开众生未世沉惑，我令我今日生心发愿得大饶益。这几句呢是赠佛和讲出他所得的益。大威就是赠佛的波野字，能够破惑降魔，所以有威。大德呢是赠佛的慈悲，能够百苦以乐，因为佛出这个娑婆世界，以这个音声为教体是法利生的，所以呢他能够令到烟尘平等，一切众生都可以离苦得乐，叫做无遮。如果有分别心，有分彼此呢，就不能够讲无遮了。 现在佛的慈悲是平等普济一切众生，叫做无遮。未世尋或是指虚生无明，虚生无明是行上好未世，是尋而隐的，叫做尋或。前面经文曾经讲过十二类众生，每一类众生都具有八万四千咁多颠倒联想，这种道理唯有法而能够知。如果法不是用这个乾口方便讲出来，我阿难就没办法明白了。现在能够明白，现前是因为世间好善口这样开示众生，讲出这些烦恼，令到我阿难今日能够颠倒妄想消除，能够现解顿开。从今日开始，如果我进而修行的话，一定可以证得这个愿位，因此我现在身心很舒畅，得到很大的利益，这里是述益。根治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世间若此妙，明真心妙，生净妙心，本来遍现，二是乃至大地草木，移动含令，本然增义，即时而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世间此道为佛，本来自有，为是众生妄执生起。这一点就是阿难提出的疑问。他说他现在佛讲到这里，他然后先开悟，知道每一个众生的真心，真心本来是周遍法界的，无所包包，无所不用的。既然是这样，所以大地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都是在我真心里面。既然以佛所证的真心是真实的，为什么还有这个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六道轮回呢？这些六道轮回究竟是本来有的，抑或是众生妄执而生起呢？这个呢就是提出这个问题，为以这个二类众生是周遍法界，所以呢包含一切有情无情的物质。既然包含一切有情无情，有情无情都是法的生，法既然成佛的时候一剪一切剪，那这些地狱饿鬼畜生都应该剪，为什么现在还有呢？这七菜究竟是本来有的，抑或是因为众生妄想这个习气而生起呢？这个就是正问。阿难以为六道是本有的，如果说六道是本有的，就没有因果可讲。若果众生是妄习生起的，就不应该叫佛性真正包含一切。这个问题是等于富流罗所执，清净本然，云何忽生，生我大地之有为相，同样的道理。富流罗已经问了，不过次句不同，义理是一样的，即是说法性是真正的，为什么还有这个六道众生呢？即是等于富流罗说，既然是清净法性，清净本然，为什么忽然生起生我大地之有为相呢？是同样的问题。因为他这样问，所以佛以下就答了。他同时改个例，怀疑这个地狱是痛的呢，亦是别的呢？他说世间以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施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法事已矣，先依内根生第猛火，后依节节猛火燃烧，堕无更欲。他举一个实例，宝莲香比丘尼是当时佛在世的时候一个比丘尼，既然是为比丘尼，就应该持戒清净。 次戒呢，如果是殺盜淫妄是四更本第戒，如果在小乘来讲是不通忏悔的，不可以忏悔，大乘讲是可以忏悔，尤其是这一部经来讲，它是用众此咒能灭四气八气，而猛风又以猛风吹散沙聚，即是说可以忏悔，可以灭这个罪，这个四气就是杀盗淫妄四罪根本第戒。所以呢，凡修菩萨行的人呢，犯了根本第戒呢，若果有事性的因缘亦可以忏悔。但可惜这个宝莲香比丘尼犯了戒之后呢，他不但不忏悔，而反正来说，哎，这个淫戒又不是偷又不是杀生，没罪的。他因为这样说呢，就毁谤这个律仪，自误误人，所以罪大恶极，就感到现报。业报呢是有现生报、有内生报、有多生报，他现在呢因为罪大恶极，所以就即刻即生就堕落这个无间狱。另外一个呢就是琉璃王和善星比丘。琉璃王、善星比丘，琉璃王为诸这个渠腾种族族姓，善星妄说一切法空，生生陷入阿鼻地狱，此之地狱唯有定次，唯佛自然，比比法业，各各施受。这里呢又是再引两个人现生堕落阿鼻地狱，来提出问题，问这些地狱究竟是有一定的地方，好像现在的金玉那样，设在哪个区、哪一间屋是有定的地方，抑或是没有定次，是自自然然是有这个地狱。究竟是他们每一个人所作的业力，是每一个人是私自受报呢，因为同享个地狱里面受报呢，这个是提出问题。琉璃王呢是波仙匿王的幼的细仔。波仙匿王年轻的时候呢向这个释迦种族求婚，但是释迦种族呢是讲和平的，这个波仙匿王喜欢用兵打仗的，咁但係又唔敢拒絕佢呀，如果拒絕佢俾佢用兵嚟打呢、这个加皮洛国，咁就唔好啦。但係如果嫁俾佢呢，又唔想将呢个色族嘅人呢嫁俾呢个波斯匿王呀。咁所以呢结果呢就将呢个摩诃林嘅妹仔呀嫁俾呢个波斯匿王嘅细仔。后来呢这个琉璃王呢跟着他妈妈回去这个加皮罗国探亲的时候，探这个摩诃林，摩诃林是释迦佛的弟弟，后来呢是继承这个王位，继承这个净饭王的王位，而管这个加皮罗国的。那他回去探亲的时候呢，看见这个波斯匿王设一个很高的法座，在那里被请法来供养的，怎知他弟弟哥很调皮，就爬上这个法座坐。 那些侍卫呢见他坐上法座呢，就拉他下来，皮子所生，感慨中座，你一个妹仔的仔，你敢大胆走去坐这个法的法座，拉他出来。因此呢他陷行罪身，就对他当时的侍卫说，将来我继承王位一定要报这个仇。后来呢结果他大个之后呢，就废了他的废了波斯匿王，即是不给波斯匿王做皇帝了，他自己立自立为王。后来这个侍臣呢提起这件事呢，因此他就起兵杀这个释种。当时呢莫念经者就请法呢是教释迦种族，法呢居然是默然无疑。这个莫建莲呢 就让他神通了，将30万的释迦种族的人藏在那一钵里面，然后呢送上天上，以为这样呢琉璃王就没办法杀到这个释迦种族了。点知这个兵退了之后呢，他在天上拿这个钵下来呢，一看冚唪唥所有30万人化为血水，于是呢就问佛的恩言，为什么佛不肯去教这个释迦种族，而他送上天上仍旧被这个琉璃王所杀呢？佛呢就说，佛过去有一个国家呢叫做罗叶城，当时呢是旱灾，五谷失收，人呢就没有东西吃，于是呢就在个城外有一个池呢，很多很多鱼，这一城里面的人后在个池里面拿些鱼来吃。当时有两个鱼王，一个就叫做富，一个叫做多士，藏在个奶里面，可惜个水干晒呢，个奶又出现了，仍旧被人家捉了这两条鱼来吃。当时有个细佬哥呢就揸住一支竹竿呢，好玩啊，敲下呢个鱼头三下。佛话当时捉呢啲鱼嚟食嘅人就係现在呢个30万嘅释迦种族。呢条鱼呢呢啲小鱼呢就係现在嚟杀呢个释迦种族嘅40万大兵。这条鱼王呢就叫做琉璃王，事实呢就是当时这个多士的鱼。他说小鱼呢就是我生了，小鱼是谁？拿支竹来敲下个鱼头三下，这个就是谁？是佛当时的前生。因为当时敲鱼头三下呢，所以释迦种族被知的时候呢，佛头痛了三日。当时呢佛释迦佛受这个忌是受恶忌，说琉璃王呢七日里面呢就一定堕地狱了。琉璃王就怕了，怕呢就拿着线呢就出海，以为离开这个国土呢就不会说死了堕地狱了。点知七日后呢海之中出地火，出大火，国王这个琉璃王同埋他的家属通通都堕落这阿鼻地狱，这个是生生陷入阿鼻地狱的。其次有个善星比丘去亲近恶友，邪知邪见，谤无因果，所以说一切法都是空的，有什么果报啊？因为他这种邪恶的谤这个正法的业呢，就令他生生堕入这个阿鼻地狱。阿鼻呢是翻译叫做无咎或者无归，是地狱之中最苦的。宝莲香呢就是焚淫，这个琉璃王焚嗔，这个善星比丘焚痴，通通是由贪嗔痴的罪业生生堕落这个阿鼻地狱。现在呢阿难就提出这三个人来问法，说这几个人所堕的地狱是不是有一定的地方呢？是虽然他所做的业是不同，是不是同时归于这个地方受报呢？抑或是每一个人自自然然去受有他的地个别的地狱呢？同时呢问各个法业不同，而每一个人受报亦应该不同啦。咁所以呢第一个提问呢就是说问这个别业同受，即是说宝莲香焚淫、琉璃王焚嗔、善星比丘是焚痴，他所焚的业不同，是不是他所受的报是同一个地狱呢？后两个又比法业各个施受呢，就是问别业别受，即是说别业同一个地方受呢，亦或是 每一個人的業力不同，每一個人受的地方也不同，是提出這個問題。那以下呢，法呢就答這安能問的問題。因此呢，有以下的十集因和六交部，於是為誰大慈開佛同盟，令知一切慈繼眾生問揭定義，風起頂帝緊結實無煩。為什麼我要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我希望佛慈悲講出來，能夠令到這個娑婆世界幼稚迷惘的眾生能夠得到佛的正知正見的開示，所以能夠持戒清淨，知道是怎樣做是對，怎樣做是不對，這樣不至到有猶疑，自自然生起風起心去受持佛戒，謹慎清潔，不會再犯戒了。這一整段經文都是阿難提出問題。以下呢，法就開始就是讚騰阿難問得好，其次呢就為他開示這個六道眾生所以輪迴這個世間的理由。下一次再講。